好像 没有录到。 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手册第三页，荣耀三一神。军王和大国领袖也随即意行事， 不敬畏神，但耶和华依然掌权。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神也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坚固他们的信心，让神自己的名在列邦当中得到荣耀。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成就了救恩，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被赦免，生命得以被更新。您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是你槽上的羊，唯愿我们今天能听主的话，您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灯，也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您的话语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也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让我们在各样的生活当中有盼望。再次感谢父神借着主耶稣献上自己的生命而废掉的冤仇，让我们这些本不配的人因主的名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彼此相爱，相互饶恕，共同成长。我们今天奉主耶稣的名聚集，唯愿耶和华的名在整个聚会当中得到尊荣和赞美，也恳求圣灵运行在整个聚会当中，做保守带领和洁净的工作，让每一句话都可以容神一人，让弟兄姊妹可以更加明白并顺从主的旨意，学习主的样式，舍己来跟从主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仍然保持站立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同声来到宣读神的话，请翻到活页第四页。 Pay attention with me to page 4. We are proclaiming and reading the Holy Word of God. 以下是神所默示神圣无谬 无妙、话语的宣读。我吩咐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一二二读。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并不以他为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以上是上帝的话，会众请坐。这时刻我们进入认罪代祷环节。 We are now in the section for praying of confession of sins.Page 5 is a prayer for confession of sin. 盼望借着神宣读神圣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谴责我们内心，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得以光照，得以看见清楚，知道我们灵性的光景。 By proclaiming and reading the Holy Word of God, we pray that God's written words condemn our heart, pierce into our hidden sins of our heart.Luminate our hearts and minds so that all those are hidden can be revealed. We can able to repent before Him. Are you willing to sincerely repent of your sin before God? 请会众回应。 我们愿意，求主开恩并怜悯我们。 请你全心全意地祈求神。 Pray to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请会众回应。 我们慈悲的天父， 我们诚心诚意地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你，不仅因为我们所做的，更因着那些我们没有做到的。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也没有爱的如此。我们不信懊悔，谦卑认罪，恳求你以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叫我们乐意地遵行你的旨意，喜乐地听从你的话语，讨你喜悦，与蒙召的人相称，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恳求祷告，阿门。 这时刻我们在神面前安静片刻。It's a moment for us to quietly before the Lord. 接着刚才宣读神的话语，我们确实要在神面前来悔罪。圣经说不要自欺的人真理不在心里。我们需要诚心诚意在神面前认清我们的罪。Let us don't be deceived ourselves, but before our holy God,Let us confess our sin before Him. Let's spend this moment to pray for our confession of sin.紧接下来我们翻开旷野第六页 Now turn with me to page 6。 领受了主的赦罪，这是恩典。 It is the grace of God that we can have the forgiveness of our sins。 我们需要去确信赦罪的神给我们赦罪的凭据。 We have to make a prayer for our assurance pardon of sins。你相信神的赦罪之恩吗？你愿意继续跟从主吗？ Do you believe in God's forgiveness of sins? Are you willing to continue following the law? 请会众回应。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求主帮助与坚固我们。 请同心诵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Please read together 1 John chapter 1 verse 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to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to cleanse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请会众起立。我们这时刻在神面前，请你们以我心连心，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到，在神面前做悔罪跟赦罪的切记的祷告。Please join with me in one heart. We are going to make a prayer for confession of sin and prayer for assurance pardon of sin. We are in heaven, Lord. We are in your presence, 屈膝、低头、谦卑悔罪。我们从前是亵渎你的神，我们曾经亵渎你，我们逼迫人，逼迫神，我们傲慢，我们狂傲，我们偏行己路，我们不听从你，我们的罪孽太重也太深，我们的罪孽真实到我们没有办法隐藏起来，我们的罪孽深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何等得罪你，也得罪了人。 主啊，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在你面前确实知道你是圣洁、公义、慈爱、良善的上帝。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面前求怜悯。在这里话语的应许，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按照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你并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你赐我们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Lord, our Heavenly Father, we was one blessing your name. We persecuted you and persecuted others. We are ignorant and arrogant. We have done many great things before you that we cannot even able to carry. Our sins are too real before you. We cannot hide our sin before you.Our sins are too deep that we cannot undo ourselves. We have no way to turn, but we turn to you, Lord Jesus Christ. According to your word, that we confess our sin, you are faithful and you are just to forgive us all our sins and cleanse us all our unrighteousness. Lord, we thank you. Lord, give us a clean heart and give us a right spirit before you.Lord, we pray to you, Holy Spirit, empower us that we have strength to able to live before you and follow you faithfully. We able to have a strength from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We able to deny ourselves and to follow you every day in our life. Amen. So we pray to you, Holy Spirit, help us and save us from all the evil and temptation. Keep us in your hand.恳求主圣灵的大能领导我们，我们呼求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使我们有能力来到胜过我们的罪恶跟试探。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些邪恶，让我们的心里常常能够存着圣洁的心来到与你同行。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行什么，我们只呼求圣灵你帮助我们，救赎我们，使我们常常在你面前过成圣的生活，荣耀上帝。主，我们在你面前诚心在你面前祷告，也相信你的赦罪，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宽喜乐的心来到，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不单只赦免，也给我们赦罪的确据，我们要感谢荣耀他。 Let's turn to page 6. Let's sing Glory be to the Father. 荣耀颂，请赐福我们。请打到活页第七页。 Please turn with me to page 7. 我们这时刻全体教会在神面前要献上祷告。 It's a moment for us as a church in one body of Christ, in one heart. We are going to have two petitions before the Lord. 我们要做两个祷告思想，第一是荣耀之祷，这是在活页第七页的 A 荣耀之祷 Prayer of Glory. We are going to make first the Prayer of Glory. 紧接下来我们要为向外的哀哭之祷 Prayer of Lamentation. 我们要为这世上灵魂来在神面前呼 呼求神自己开恩怜悯。Second, we're going to pray for all the lost souls, asking the merciful God and gracious Lord, be gracious and merciful to the lost soul. 我们要做两项祷告，请你们与我心连心，一起在神面前，以一个肢体，以耶稣基督一个肢体，在神面前献上一个祷告。Let's dry our hearts. We will make one prayer, two petitions before God, as one body of Christ before Him.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诚心诚意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赐下祷告的权柄，以致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在主耶稣你的脚跟前向你献上祷告。哇，主啊，我们称谢你的名，你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样天上的属灵福气，我们感谢你。你从创始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这般罪人，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你因着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一定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儿子的身份。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是本不配，但是你在永恒旨意拣选一定我们成为你自己儿子名下的儿女，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全是你的恩典。Our Heavenly Father, we praise you and we bless your holy name, that in Christ Jesus we are blessed because of all the spiritual blessing you have given to us. Even though you have chosen us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you have predestined in Christ that we can be holy and blameless before you. Lord, w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adoption.And make us the sons through Jesus Christ,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your view. Lord, we thank you. We only receive your grace. By your grace, we are your children of God. Lord, we live in all this. We lift up all the glory to you, for you deserve all.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上帝，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我们在你面前呼求，我们在你面前哀哭，求你开恩怜悯他们。你不救赎他们，他们永远沉沦灭亡；你不救赎他们，他们没有盼望。我们恳求你。还有很多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我们一些不认识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呼求你，恳求你开恩怜悯这些人，归向你，让圣灵自己亲自的感动他们，不断的呼吁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降服，知道他们是罪人，需要救主来救赎他们，让他们知道除了主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他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圣灵你自己谴责他们的罪恶，圣灵你自己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被蒙蔽眼睛得以开启，他们看见真神，归向真神，让圣灵真理的灵不断的感动，让他们听见你的道，以致他们能够信道，而且能够归向。Our Lord, our Savior, we come. We pray in one heart for all the lost souls, even our family, our husband, our wife, our children, any those who have not come to you, Lord. Will we cry to you with our heart that you save them, be merciful and be gracious to them. Let them turn to you, Lord. 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convict them and convert them.And by the word, Lord, the Spirit of truth, they're able to illuminate your heart and mind, that they know you are the only Savior in their life. There's no other Savior. There's no other name beside your name that under heaven given to them, Lord, they might be saved. Only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that they can cling to and be saved. Lord, we ask you, be gracious to them. Save them.主，我们感谢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一个肢体成为你的儿女来献上这样的祷告。但愿一切的荣耀尊贵 对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Lord, we pray that Lord, that like to the kings of all ages, immortal God, invisible God, the only God, that be honor and glory forever and ever. We pray that all these things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Amen.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Amen. 今接下来是继续来到。借着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三一独一真神。We are now continuing to worship God by listening to the word of God. 一场神圣的风暴，我们来到21:1 A divine storm, we are come to the preaching session of number 21. 我们今天会进入第八节。Please turn with me to book of Jonah chapter 1. 请你们翻开约拿书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我们这时刻要一起请你们来聆听我宣读神的话语，我会念第七节中文英文，第八节中英，一直到第十节，每念完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 Amen。 这是听到神的话语就回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态度，我们在神面前跟着神的话语一直来到跟着神的话语来要研读神的话。After reading one verse in both languages, please respond with Amen. 约拿书第一章，请会众起立。Please arise. 约拿书一章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And they say to one another, Come, let us cast lots, that we may know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us. So they cast lots, and the lot fell on Jonah. 请会众回应。 Amen. 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是哪一族的人？ Then they say to him, Tell us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us.What is your occupation?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 is your country? And what of what people are you? 请会众回应。 Amen.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And he said to them, I'm a Hebrew, and I fear the Lord, the God of heaven, who made the sea and the dry land. Please respond, Amen. Amen. 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Then the men were exceedingly afraid and said to him,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 For the men knew that he was fleeing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because he has told them. Please respond. Amen. 以上是神所漠视、无误、无谬、神圣、坏的宣读。This is the end of the reading of the holy, inspired, inerrant, infallible word of God.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请大家为自己祷告，求神透过他的真理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得明白，归向神，也为我祷告。Please pray for yourself that you can hear and you may understand the word of God, and please pray for me.真理的圣灵，我们恳求你运行在众人心中，你运行在所讲所听每个人心里，让我们耳朵听见，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归向你，给我们谦卑的心。 The spirit of truth we pray that you move in our midst for the hearer and for the preacher, that for your words speak to us, that we able to hear and understandAnd come back, return to your presence.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主掌管，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会众请坐。 欢喜快乐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上帝，无比的高兴。一周能够跟神的众圣徒、众儿女一起来神的面前敬拜，这个神的恩典。每一次双脚踏出教会，那个就是恩典。Each time when we can come to the presence of God, when our feet can step into the sanctuary of God, that is the grace of God. That is the grace of God. So we should be thankful. Our heart should be thankful, always thankful to God, for we can worship Him in one body of Christ. 我们今天来到第二十一讲，我们今天会进入第八节。在第七节里给你们讲解了有关神掌权 ，when God is in control, 神掌权。我们看到，当神掌权，神揭开隐藏的事 ；When God reigns, God reveals the hidden things。第二，神掌权，神显明他的公正跟公义的事情 ；When God reigns, God reveals what is righteous and what is just。第三，神掌权，神核实事情的真相 ；When God reigns, God verifies us the truth of facts。所以神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罪魁祸首把它找出来，最后神核实罪魁祸首就是约拿。 And God find out who was the culprit, and the culprit was the prophet of Israel, Jonah himself. 所以这是我们在一章第七节里面提到的这事情。我们可以看见，给你们大概解释有关神掌权，我们看见神公义公正的事情，透过撤迁这件事情来给我们解释清楚。 And we know that from the lot casting, the casting of lots, God used this method to verify who was that culprit. 所以是那罪魁祸首，那就约拿本身。好，有一件事情在进入第八节我们必须要了解，因为今天我讲的这个，当我来到第三章的时候，你会看见同一个事情发生。作者在第一章也显明这样的事情，作者在第三章也显明这件事情，那个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I'm going to explain to you, there is one incident happened in chapter 1 and a similar incident happened in chapter 3 that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is purposely want to reveal to us that the intention of this thing was not common, 不是一件普通也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 It was very unusual. 撤迁 the lot casting, 当时刻是水手们他们同心合意做这件事情。要了解撤迁这一班人，除了约拿，他们是外邦人。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可能有些人知道，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撤迁是以色列人通用的寻求神的一个方式。Lot casting is a method common found in Israel. It's a method that Israelites use to seek God. 可是撤迁不是外邦人所用的方式。这是不寻常的。Lot casting was not common for the Gentiles. 这不寻常。所以你看第三章的时候，如果你翻开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这也是同一个不寻常的事情。王跟百姓他们披穿麻衣蒙头，对外邦人来说，这种的悔改是不寻常的，明白吗？当我来第三章，我跟这些讲解，这个是作者要点出的问题。撤迁不是外邦人通用的方式，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到寻求神明，是以色列，是所谓我们可以说是属于以色列人专用的一个的寻求神的方式，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所以当时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个就是神在掌权。神要透过这个事情，当约拿看见撤迁的时候，他就想起什么？他想起他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国。我为什么现在这里？我应该在以色列国，我现在应该要做神要我做的事情。你看见神透过这个撤迁的方式让约拿去想起 他现在不应该在这里，你明白吗？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神又再一次的透过车前向你来说话。阿们。神再一次透过车前这不寻常的方式来在向以色列人说话。当时他的水手们，外邦人，他们已经绝望，对他们的神明已经完全绝望，因为他们的神明没有给他们任何回复。他们问了约拿，在第六节劝他，责备他，告诉他你要祷告。约拿的回应是什么？约拿回应就是他没有回应，他没有反应。所以结果来到第七节，这帮水手们做了最后一个决定，要去进行撤迁，要寻求这位神。所以其实紧接下来我要谈的这个很重要，因为紧接下来他们其实不仅仅要知道罪魁祸首是谁，这个是他们需要知道，但是他们更加有兴趣知道这个罪魁祸首的这个人背后是哪一位神。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因为这一场的风暴不是人的作为，这场的风暴是一个神的作为，但是不了解到底是哪一位神。所以这帮水手们他们做了决定，他们要不单只要把这个罪魁祸首找出来，他们也要知道这个人背后所信奉的是什么神。为什么有这个风暴，我们命都没有了？因为这跟第八节息息相关。我在进入第八节之前必须给你们知道第七节一些需要你们知道的事情。 The lot casting was not common for Gentiles. Lot casting was common in Israel. And the sex of all the sailors and mariners, they have no way to turn. Their idols have failed them. There's no answer from their God that they pray to. And the response from Jonah was useless. There was no response from Jonah. And they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use lot casting to find out who was the culprit. That was the first intention. But the ultimate intention for the Gentiles, for the sailors, for the maneuvers, for the sailors to know who was the God behind this Jonah, this culprit. 他们更加有兴趣要知道这个罪魁祸首背后他是什么样的一份神。所以整本书的中心主角不是约拿，不是那条鱼，是谁？是神。The whole author, the main author of the book of Jonah was not the fish, was not Jonah, and was God, 是神本身。而我告诉你们，这本约拿书的中心的主题是神的怜悯， The mercy of God. The mercy of God is the main theme in the book of Jonah. 今天我们就要谈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谈这件事情。好，请我们今天要看风暴中神的迟疑，我们的中心点就要谈风暴中神的迟疑。 The interrogative presence in the storm. 你们看第八节，其实你看第八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疑问句，有两组的疑问句。第一组疑问句是，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那是第一组。第二组，你做什么事？你以何时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是属哪一族的人？那个是第二组疑问句。所以神现在一气质疑，神发出了两组的问题来到询问约拿。神透过众人去询问约拿。The interrogative questions in the storm. There are two groups. The first group was about, tell us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us. That was the first group. And the second group of questions were,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 is your country? And of what people are you? That was the second group. 是有两组。我们今天先看看第一组。第一组就是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那是第一组。所以质疑神在提出问题，要求越难解答。God is asking questions, and God is demanding answers from Jonah. 好，问题是这样，在第七节，我们看见神不是已经核实这件事情了吗？我告诉你们，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这已经核实这件事情了。那为什么上帝还要去询问呢？为什么上帝还要再问约拿？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是不是多此一举？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神不是已经核实了吗？神已经知道了吗？那为什么还跑出第八节？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这些外邦人水手们不是已经知道是谁了吗？天落在约拿身上， The Lord felt on Jonah 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上帝还要多此一举？神要我们学习什么？我们上第七节，我们学到神的公正跟公义，神核实事情，隐藏事情上帝会揭开。好，请下一个 slide。 我们今天看两点，我们先看第一点，神的怜悯， The mercy of God， The mercy of God， The mercy of God。 上帝已经知道，上帝已经核实了这件事情，已经把这罪魁祸首一清二楚给我们知道，给这船上的人知道是约拿这个人。为什么上帝还要来到问约拿？我今天有关这个神的怜悯，跟下一个，请弟兄帮忙下一个 slide。 第一句话，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神其实要约拿去认罪，所以是讲到 Jonah confession of sin， 约拿，神要约拿，神要求约拿去认罪。你还记得在创世纪三章九节，神来寻找亚当说，问他你在哪里，你还记得吗？上帝不知道约拿在哪里吗？知道。为什么还要问约拿？这多此一举。对不起，变了，亚当，我们是没在这个问题，对不起，我每次把名字搞错，谢谢师母。上帝已经知道亚当犯罪，为什么还要问你在哪里？在第四章第九节，上帝知不知道该隐已经犯罪？知道。为什么还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是不是多此一举？这上帝是没有事情做，找事情来做是吗？然后我们了解上帝多少，我们不了解。今天我们要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约拿的身上，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Tell us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come upon us. Tell us. 神的怜悯。我们要学的功课，在这一句经文里面，我们今天只是能够把那个经文里面的最主要的七件事情讲出来。下一次我会提到约拿的，神要求约拿悔罪，神要求约拿认罪。下一个的主日的信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认罪？你们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认罪？耶稣基督不是已经赦免我们以前现在跟以后的罪了吗？不是已经赦免了吗？耶稣基督不是已经成就救恩赦免我们的罪了吗？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认罪？为什么基督还需要认罪？为什么不认罪可以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些人很纠结。那为什么我们教会需要有认罪的环节？为什么？为什么教会主动崇拜需要认罪？为什么以前以色列人需要把他们的羔羊带到去圣殿，让祭司为他们来到赎罪？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需要去认罪？为什么？今天我会讲一部分，下礼拜我会继续讲。 神到底要约拿做什么事情？为什么神一定要约拿这个时刻来到回应他？我问你，你告诉我，这灾临到我是谁？不是已经测出他来了吗？为什么还要问他？为什么上帝一定要他认罪？为什么上帝一定要亚当认罪？为什么上帝一定要该隐去认罪？为什么 ？Why? Why God want us to confess our sin? Does not Jesus Christ already completed the whole salvation and have forgiven all our sin in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Why do we have to confess our sin again and again? 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几乎还不认识救恩，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一组的疑问句，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从这里我们理出七倍神的怜悯。请弟兄翻去第一个字来，我们先谈神的怜悯。第一个，在这一句的疑问句里面，神质疑约拿，我们可以看见有七倍上帝的怜悯在彰显。 Sevenfold of grace, seven mercies, seven mercies of God. 神的七个怜悯，七倍的怜悯， we can call seven times of mercy, sevenfold of mercy.好，我稍微解释，神的怜悯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上好久才可以理解。我今天只是把它有关这个个案的事情来跟你解释清楚，怎么理解神的怜悯。好，我先提神的公正，神的公义是我们应当得的，因为我们犯罪，同意吗？阿们。 The righteousness and the justice of GodIs what we deserve because we sin against this God. 神的公正跟公义是我们应当得的，因为我们人犯罪。好，第二，恩典，恩典临到我们是我们不配的。Grace is given to us that what we do not deserve, we do not deserve it.我们不配得领受恩典，但是把神把恩典领到我们。Grace is given to us that we do not deserve, 那叫恩典。公义跟公正是领到我们，因为我们应当的，我们罪有应得。好，什么是怜悯 ？Mercy, what is mercy? Mercy is God withholds from us.What we deserve. Let me explain one more time. Mercy is God withholds from us what we deserve. 怜悯是神收回我们应当要去承受的。我再具体的解释，我们犯罪，我们应当承受什么？我们应当沉沦，我们应当灭亡，我们应该承受永远的火湖的审判，那是我们应当得的。我们犯罪，我们要自己承担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自己要承担，因为我们个人犯罪，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的怜悯，神收回我们应当承受的。但是神收回这些我们应当承受的，这个收回来，这一组他收回来的东西要怎么样？神当着没有事情发生吗？神当着啥都没有吗？什么都没有吗？不行啊，他是公正公义的上帝，他已经说了，我不把有罪当着无罪，你没有看见？那这些他收回来的，应当临到师母的，应该临到我的身上，神收回来的怎么样？交给谁？交给谁？交给基督，交给耶稣基督去承担。所以神的怜悯主要是神的宽恕，神的宽恕 ，the forgiveness from God， 神对罪人的宽恕，这个我们不应该领受的。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被刑罚。所以 ，what God have withhold that we we actually, we're supposed to deserve it. 那个就是怜悯。所以神宽恕什么？神宽恕哪一方面？神宽恕对罪人的犯罪。神宽恕神原谅了罪人所犯的罪。但是必须要承担这件事情，谁来承担？因为他是公义公正上帝，必须满足他的公义。耶稣基督必须要死，他必须要承担我们的罪，以致神可以挽回我们。那个就是神的怜悯，可以说是神可怜罪人。神可怜罪人，我们用白话说是神同情罪人。这个远超过恩典，恩典是我们不配的。但是为了要神的怜悯，神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要宽恕罪人，他对罪的宽恕，他必须要有一个人去承担，以致神可以放过我们。那个是神的怜悯。约拿已经被揪出来，在第七节，神已经核实这件事情，可见得神可以不可以自行他公义审判，可以吗？可以，神可以执行他公义审判。那为什么还要第八节？为什么还要再问？好，我们看第一点，我们这里有七倍神的怜悯。第一点，这里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原文翻译出来，你们可以写上去。然后英文圣经 Children look at your Bible, there is a word then, 然后这个字很重要，兄姐妹，这个字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字，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看见神的怜悯。然后众人对他说，应该是这样。Then they say to him, then 那个这个 word then 这个然后很重要，因为在旧约的圣经，你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很重要。在旧约圣经里面，第一章跟第二章可能相隔好几十年，同样一章上半段跟下半段经文可能相隔好几十年，可能相隔几百年，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有这个然后，我们知道它的相隔时间会很短，很短。我举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到第七章讲述约柜，来到第七章第二节的撒母耳记上第三第二节，他上半段所讲的跟他下半段所讲的总共相隔二十年。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二节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那上半段，下半段是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下半段。所以这一句经文里面没有然后，没有 then， 所以它相隔二十年才写下来。所以一节经文里面如果没有然后，我们它相隔时间是好久的。同样的，在这里神的怜悯临到，神那件事情核实了过后，紧接下来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两个小时过后，可能是一两天过后，神说众人就问他，请你告诉我们。所以然后告诉我们紧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个是神及时去怜悯，因为时间神把它缩短了，明白吗？神把这个时间缩短了，让他们尽快去处理一件事情，因为神要彰显他自己的怜悯，因为这个字然后，这是第一个怜悯，第一个神的怜悯。第二个神的怜悯在第六节，一章六节，船主跟约拿对话，只有船主在说话。神告诉船主，神借着船主告诉约拿，神责备他，神纠正他，神提醒他，神向他祷告，约拿没有反应。那一对一的对话，他不肯听。God used Captain to speak to Jonah, and Jonah refused to listen. There was no response from Jonah. 好，神仍然彰显他的怜悯，来到第八节了。之前是一个人在说话，请你告诉我第八节 是多少人说话？一组人，众人，对，一个人跟你讲话你不听，现在我用一般人来跟你讲话，神用接着一般人，一般所以说我不晓得多少人，肯定是超过两个人，肯定超过一个人，两个人以上，跟他说话，需要一组人告诉他，你看见什么？我看见什么？神没有放弃越南，神的怜悯代表神不放弃罪人，阿们。神没有放弃过越南，你一个人我跟你讲话你不要听哦。然后现在我用一组人跟你讲话，你还要听吗？你要不要听？你要不要认罪？你愿不愿意认罪？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人跟你讲话你不要听，我现在用一组人来告诉你，劝你认罪。那个神的怜悯，众人跟他说，神没有放弃越南，那个上帝的怜悯，第一个怜悯，上帝缩短时间，第二倍的怜悯，第二倍的怜悯，上帝没有放弃越南，透过众人跟他说话。第三，众人对他说，你把他说圈起来，他们没有比手画脚，他们说，回到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神的话，神要说话，当神说话，人应当听。When God speaks, men have to listen. 这是原则。This is principle. When God speaks, men listen. 当神说话，人要听。神不单只透过一组人，神跟一组人透过跟他说话。God speak to them through this group of people to Jonah. 神还是要跟约拿讲话。那个是什么？The mercy of God, 那个是神的怜悯，神还在怜悯着约拿，没有放弃他。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在座，我们今天在座在这里，在神的殿中，我们听见神的话，你有知道是神的怜悯吗？你现在赶快看一看，我们左右前后，这些都是神在怜悯着，让我们今天可以听见神的话。你要不要感恩？神如果不跟一个人讲话，你就知道紧接下来神要做什么事情了啊！很有可能就是审判临到，你不要开玩笑。神如果跟我们说话，那个是神的怜悯。约拿不断的来到违背，神没有放弃他，神还是跟他说话。第四倍上帝的怜悯 ，the fourth fall of the mercy of God。告诉我，tell us，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点困难，因为这个字用的一般是一个强调的恳求词，强调的恳求词 ，is an emphatic imperative。It's a statement of begging, 求，是一个强调的恳求词。所以这班的水手们告诉约拿，我们不知道船主有没有在当中。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captain is involved in the conversation, but we know that they use the word tell us. They are begging, 他们在求，强调的在不断的强调在求祈求。请你告诉我们 ，tell us， 告诉我们，不单只是一般的恳求，是不断的去强调这个恳求这个词，强调的请求、恳求，这个也是神的怜悯。神透过圣灵不断来到呼吁、感动、恳求我们。邢牧师，你不要再犯罪了啊！你要听了啊！邢牧师，你不要再作恶了啊！你不要再继续犯罪，你要听了啊！某某姊妹、某某弟兄，你不要再犯罪了啊！你要听神的话了，你要来主日崇拜了啊！你要来教会祷告了啊！你需要神的话，你需要来认识上帝的啊！神有时候很多时候在 begging， 神在不断请求他的儿女。这么伟大的上帝，为什么要请求他的儿女？为什么？有这样的必要吗？因为他的怜悯， 阿们， 没有办法解释。神请求他的儿女，你可以听吗？你愿意 愿意来我教会来敬拜我吗？你愿意来到敬拜我吗？你要听我的话吗？我在请求你 ，tell me， tell， 神不断来到告诉我，不断来告诉我们。来到第五个，以神的怜悯，我没有办法解释下去。因为如果不是神让我去查考，不让神让我去不断的去延伸，我根本看不见原来有这样的一个的词，在这句话里面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字里面那个请，你把它圈起来，第五个神的怜悯，那个请这个字，这个不是请，这个不是翻译成请。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祷告，有一些英文圣经翻译成 We pray to you, Jonah， 我们向你祷告。这个请是祷告。Tell us, we pray to you, Jonah， 告诉我们约拿，我们先向你祷告。Please， 这个 please 这个请是祷告。We pray to you， 我们祷告。你要怎么解释神的怜悯？浩大的不得了，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解释神的怜悯。他不单只不是，不单只仅仅只是我们不配得领受，那个是恩典。神的怜悯我已经说了，是神本身，他收回去，我们应当承受的，应当临到我们，他收回去。他把这些收回去的，他交给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去承担。God withdraw what we deserve and give it to someone that he does not deserve it. 耶稣基督配得去承受我们这些罪吗？他不应该承受的，他去承受。所以为什么有代罪羔羊这个字？我们可以理解到神的怜悯有多深吗？所以上帝说，我向你祷告，我不单只我先求你哦，我还向你祷告，我的子民啊，我的儿女啊，你可以不要背逆我吗？我三番四次借着很多的事情来告诉你，你要回头，你有听见吗？你一个人我跟你讲你不听，我现在用一组人跟你讲，你听吗？我向你祷告，你知道吗？ I pray to you. Come back, my children. Do you understand my mercy? 第五个神的怜悯，来到第六个神第六辈的怜悯。神说这个灾临到我是因谁的缘故？这个灾 this evil come upon us， this evil 这个 evil 我说第一次出现在第几节？第一章第几节？ 第二节。 第一章第二节，神说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神又再一次的让约拿听见这个字。邪恶在神的面前是抵触神的圣洁，邪恶在人眼中是罪的刑罚。所以神说这个恶你应该要去到尼尼微城的，你为什么现在在这船上？我没有取消我给你的责任，你还是要跟我去尼微传我的信息，我没有取消。 God did not cancelThe assignment God has given Jonah that he need to preach to Nineveh, to the city of the wicked, 那个邪恶的城市，你还是要去传。这个字出现了，这个第三次，第二次，第一次出现在第二节，第二次出现在第七节，这个第三次出现这个邪恶这个字 evil， 这个灾难临到我们是谁？神又再透过这个事情再次跟约拿说话。神说了，神求他，神为他向他祷告，神又在说这个邪恶。这神第六辈的怜悯，我们看神第七辈的怜悯。 这是终极的。在整个的事情当中，神最关心，神最在乎，神最纠结的就是这个约拿人的这个人的事。 What God cared the most is this person, prophet of Jonah, 这个 prophet, 这个先知，神最在乎就是这个人。所以他说领导我们这个是谁？谁？圣经没有说哪里 where? God did not say where? 神没有讲说 what? 什么？神没有想说 which? 哪一个？神说 whose? 谁？这个人。神往往是看重我们这个人过于一切。阿们。神永远都是看重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一切能够为他所做的。所以不要去纠结我可以为神做什么。在神的眼中，这一切所做的是应该与后受应该我们做的，神也不会说去藐视，但是神更看重我们这个人。他说临到我们这个人，这个灾难临到是谁？谁？ Who? Whose account? On whose account? 谁？不是什么，不是哪里，不是哪一个，是谁？ God is not care about whenWhere is the disaster? Where is the evil? What was the evil? Which type of evil? But care for whose? Whose 这个人？这是神终极的怜悯。我给你们一句很重要的话，请你们好好去思考。God's mercy always before confession of sin.God's mercy is always before the confession of sin. 神的怜悯总一般都是在我们认罪之前。神的怜悯一般都是在我们认罪之前。当我们在认罪之前，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怜悯，阿们。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去认罪。所以有些人不要去认罪，可见得我们在藐视神的怜悯吗？是这样吗？每一次我们可以开声去向上帝认罪，恩典已经先领导我们了，我们才可以开口认罪。所以为什么神才把怜悯领到约拿过后，神就问他，你这个认罪，你要现在又认罪吗？你认不认？你愿不愿意认罪？神的怜悯往往都是在我们认罪悔罪之前。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句话，对于不信主的人，神的刑罚永远都是在人的心刚硬过后。我再说一遍，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神的刑罚永远都是在那种人的心刚硬过后。 God punishment after man has hardened his heart.所以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退回。至于神的儿女，我说那个是不信主的，至于神的儿女，神的管教都是在人不愿意悔改过后。 The chastisements of God always after we have hardened our heart. 基督徒也会因着心，神的儿女也会因着心，神还是要管教，管教了过后给你知道。所以有这个是个智慧，这个是智慧，要怎么样我们要讨神喜悦？因为知道在我们认罪之前，神已经把他的怜悯领到我们。永远记得，在我们认罪之前，神已经把怜悯领到我们。 God's mercy always before the confession of sin。所以你看这两组的疑问句，神在质疑着，神要求约拿你要回答。第一组是有关是约拿的认罪，第二组是有关约拿其他事情，你们看见吗？所以神在乎哪件事情？约拿的悔罪，约拿的悔罪是神所看在乎的事情。我要做个结论，神气被 的怜悯。我今天只是提到这经文里面把解脱七个方面，我下个礼拜会提到为什么神要去越南认罪，为什么要认罪，为什么神要这样纠结这件事情，为什么神要把怜悯领到他给他去认罪，为什么，为什么神要亚当去认罪，为什么神要该隐去认罪，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第一次开口传福音的时候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为什么，为什么跟罪有关系。神浩大的怜悯，神七倍的怜悯，切切实实在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当中无可否认。这是很真实的事情，神的怜悯在每一个人生命都是很真实的。The mercy of God is real in the children of God. The mercy of God is always real and evident in the life of children of God. 我们不要去否认，什么叫我感受不到？你用你的感受吗？你用你的感受去感受神的怜悯吗？你怎么感受？你会因着感受而感受神的怜悯，待会你会因着失去感受，你会觉得上帝不怜悯我。好好去相信神的话，过于自己的感受，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感受会欺骗我们。神的怜悯是很真实的，我们应该灭亡才能下地狱，我们不应该有神的怜悯和宽恕，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领受神的怜悯。It's because of Jesus Christ.It's because of him. Without him, no one can receive the mercy of God. 愿意帮我们把神的话听进去，消化，好好去思考神的怜悯在我身上是多么的大，多么的真实。我们已经领受神七倍，甚至超过七倍怜悯的人，领受神丰盛怜悯的人，领受神浩大怜悯的人，神要求我们应该过悔罪的生活吗？我们应不应该过悔罪的生活？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the abundant mercy of God, the huge mercy of God, should we live a life of repentance? 应不应该过悔罪的生活？第二，我们领受神这么多的怜悯的人，应不应当看看我们自己罪其实比别人大？不要老是看别人罪比我们大，不要老是去计算别人的恶多过计算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 会把那个放大镜看别人放得很大，然后自己说得很小，然后自己认为说、哦、我有犯罪，但是我的罪不像他那么多，我有犯罪是母罪比较大，我的比较少。越领受神越大的怜悯，会看别人的罪越来越小，会看自己的罪越来越大。我下个礼拜会讲解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怎么样领受上帝的怜悯。如果我们老是看别人的错，自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这个人很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怜悯，他可能跟救恩还没有什么扯上关系，因为他老是看别人的错，看自己比较清高，自己没有犯这么严重的罪，老是讲别人。If we have received the mercy, experienced the mercy of God, we overlook ourselves, our sins bigger than other people,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We should see ourselves first before seeing others. 最后我们应该，第一，我应该过悔罪的生活；第二，我们应该老是看自己的罪比别人大；第三，领受神丰盛浩大的怜悯，我们应不应该远离罪，恨恶我们的罪，看见自己的罪没有反应，我们看见自己罪我们要怎么样，呼求神，呼求神，求神帮助我，让我可以远离我的罪。我下礼拜会讲解为什么神要我们去悔罪，这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神要我们悔罪，为什么神让我们认罪？因为我们如果不远离罪，我们每天跟罪做朋友，我们只是认罪，认罪而没有悔罪，我们其实是没有认罪。我再说一遍， 我们认罪没有悔改过来，其实我们还没有认罪。If we just confess without repentance, we have not making a true confession. We are lying ourselves. 我们只是每天在欺骗我们自己。有多少人我们信主了？有些信主了两年，有些信主了五年，有些信主了十年，有些信主了二三十年。有多少次我们花时间在神面前，为了自己残留的罪，好好在神面前即时祷告，呼求圣灵来帮助救我脱离这种罪？有谁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你就我们这看见，我到底看重神还是看重我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为这样的时间即时祷告？神在乎我们的认罪，他很在乎，这个是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们要来神面前听神的话？我们要认识什么？欺背神的怜悯，真实的没有办法去否认，真实到不敢讲，欺背神的怜悯，临到悦纳。即便神已经知道，船上人已经知道他几乎是罪魁祸首，神还是要来跟他说话，彰显他自己的怜悯。我们站起来，领受神怜悯的儿女们，包括我自己，在神面前真的好好去反思他的恩，他的怜悯在我身上大到哪里，真到哪里，真到什么地步，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如果还没有好好领受神的怜悯，有可能我们今天跟救恩的门还离开很远。我是很坦白，越知道自己有多么大的沉重的罪恶，越知道自己应该需要神的怜悯，每一天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能够存活到今天，全是你的怜悯。怜悯我们的主啊，我们亏欠，我们听见你的话语，看见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看见你。你纵热不断呼唤，并且你怜悯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能够悔我们的罪，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以致我们更加憎恶你所憎恶的事情，让我们去爱你所爱的事。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可怜我们的上帝啊，你继续的可怜我们啊，你不放弃耶拿，也求你不要放弃我。我们有亏欠，但是我们要靠着基督，在基督耶稣面前，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求你恩待。Our merciful and gracious Lord, we are wicked, we fall short of glory. You know your abundant mercy is abundant and your mercy is real. We ask you, Lord, keep us so that we can able to walk in holiness and godliness before you.Give us strength that we can run after you and to enter into the glories that you have arrayed for us. 主啊，听我们的呼求，让你话语继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继续动上工，使我们了解你浩大的怜悯是多么的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请坐。 好，大家起。现在让我们一起宣读《使徒信经》在单章的第十页。好，我们一起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母亲玛利亚所生，在本丢马可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们一起唱福音诗第十一页，主拯救我。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只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重新送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 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上，恳求恩主洁净，用于支持教会的各样圣工，也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在生活中随时因主的名屈膝，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凭信心，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我们一起领受来自神自己的赐福。我们凭信心领受。Prepare our heart to receive the blessing of blessing from God by faith in Jesus Christ.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眼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Amen.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Amen. 我们同心唱三首。 赞美真神万福。 我们下面是家事报告的时间，请大家看十三页。首先我们祷告会教告周四晚上祷告会地点已经改到了这个房间，我们已经在这聚会两次了，欢迎大家参加，还是每周四晚上下午7点钟开始。下个主日2月19日崇拜结束后，牧师会做近期教会圣工进展报告，请大家留意参加。2月26号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是牧师会为教会的长者在敬拜完之后做特别的祝福祷告。在崇拜结束后呢，整个林克路教会会召开2023年的年会，是一个中文堂一起联合举办的活动。在12点到12点30有简单的午餐，12点半到2点在235房间可以参加会议。凡参加的可以到门口来登记，即日期是下个主日。在这个年会上呢，我们一般国语堂有代表会做一些分享关于事工的分享，牧师会做关于事工的报告，也邀请有些弟兄姊妹，假如有感动的话，可以来一起分享神在我们国语堂在过去年当中作为，有兴趣的话可以向马兵姊妹报名，截止日期也是下个主日。3月25号周六的4点半呢，我们有今年第一次的教会合一团契，欢迎大家来分享，为主做见证，请在12月12日之前向林建中弟兄报名。在5月26号到28号有回归圣经的神学讲座，讲座的课题是信心真微变。在门口有报告的表格，大家可以领取，然后呢填好以后交给王东弟兄，截止日期为5月7日。好，我们还是每主日在崇拜之前有主日学，欢迎大家参加，周四7点有祷告会，也鼓励大家参加各个生命团契，各位小组的联系人在我们最后这个第十页上。好，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我会邀请你，假如是第一次来的可以邀请你站起来，可以介绍一下你是什么名字，从什么地方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在我的左手边这边靠近门的这边，有没有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今天？ 看到好多 好朋友。有没有？ 再介绍一下。 然后上班。 对，有话筒啊，麻烦你站起来，可以稍微介绍。 他以前来过。 以前来过哈，好，欢迎你回来。欢迎你回来啊！前面还有没有？前面有没有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好，那到中间好像全是熟悉的弟兄姊妹面孔，在我的右手边，好，这里面有两位，有话筒交给你，什么？ 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好，我有点紧张。首先感谢 Lucy 姐姐带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和大家认识。我是2月10号和我的女儿一起来到加拿大，因为她今年2月份要入学读6年级下。这是我的女儿，她英文名叫 Helen， 她的小名叫佳美。我的名字叫小名叫宁月，然后英文名叫月，大家叫我哪个都可以。我有点紧张。我是中国洛阳人，我从洛阳来的。我和 Lucy 姐在16年前在我们洛阳的磐石教会认识的，然后我们一起服侍。那个时候和 Lucy 姐认识，她那个时候就看到神赐给了露西姐很多的美好的恩赐，她在我们教会带领敬拜、主持，还有主日的讲道，就很多很多美好的恩赐，还有带那个小组的查经，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她，她也很爱我们，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后来呢，他们全家移民到了那个，我们知道她要移民到这边嘛。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遗憾，但是呢，没想到在10几年以后，我们竟然在加拿大又相识，又在一起教会聚会，特别感谢上帝的恩典。这里还有什么？因为我竟然没忘。 慢慢分享。 啊，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就是我们从办理来那个加拿大到能到这里，就是 Lucy 姐和那个青林哥对我们帮助很大，就是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就是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我感觉到是对我们那种无条件的爱。谢谢大家。 欢迎热情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分享的就是因为我本身比较怕冷啊，我有点紧张，我现在腿有点抖，声音有点抖。就是机票买好了以后嘛，我们准备要出发呢，前两周我就一直关注这边的天气嘛，哇，一看都是-20度左右，我每次看天气预报我都觉得全身都在发抖，就还没有来就已经感受到那种冷的那种温度。然后就是也祷告嘛，教会的姐妹也都是为我祷告。就是每天都看天气预报，自从我们要登上飞机那几天，就是气温基本上和我们那边差不多，就是春天的那种温度了。然后我们那个教会的姐妹说，哇，你把春天带给了加拿大呀。然后从我们下飞机就是到了青林哥来接我们嘛，然后出站了以后，哇，看到了蓝天太阳，就感到心情特别的开心，然后这两天的天气又是个大晴天，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叫那个洛阳的教会的姐妹都说，真的是上帝，对对，我们出发前过新年我抽到了一个红包，就是上帝说他必在我的前面行，我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女儿抽到的红包是就是天父给的红包嘛，她抽的是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护你。所以特别感恩，也谢谢 Lucy 姐和青林哥的对我们的帮助。 谢谢大家。 哦，再次欢迎你们，请你俩出来，然后牧师代表教会给你们个小的礼物。 好吧，谢谢。 牧师是他的手里面，他经常出汗，有这个一个病因，是他必须戴手套，请大家理解。好，谢谢，欢迎你们，再次欢迎你们。好，下面是我们彼此问安的时间，大家可以彼此走动啊，新朋友问安，彼此弟兄姊妹也问安。 好。 学生和青年人和单身的弟兄姐妹做祷告，请大家到前面来。单身的大学的学生，还有刚刚参加职业不久的青年人都可以到前面来。那就端牧师为你们祷告。 来 invite all this University students, young professionals, and singles, please come forward. Please come forward. 好，今天我们为这所有教会的大学生、子青的、单身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好，来，请翻开下一个 slide。我请你们这站着的人，好，你们的看得懂中文，请你们一块念好吗？一二念。 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以赛亚书40:31。好，我们稍微安静，我们现在要为他们祷告。我相信大家听得懂英语，那我就用英文解释。神说 wait upon the Lord. God say wait upon the Lord. What do you mean by waiting upon the Lord? Waiting upon the Lord does not mean that you sit down passively and you're waiting for the power to come down from heaven. That is not what the Bible says. Let me say one more time. Waiting upon the Lord does not mean we sit down passively and waiting for something happen in heaven and come upon our life. We become Superman and Superwoman.That is not what the Bible says. Waiting upon the Lord, it does not mean we do nothing. We have to do more spiritually but less physically. Let me repeat. Waiting upon the Lord means we do more on the spiritual side, less on the physical side. What do you mean by do more exercises for the spiritual side? For instance, seeking upon the Lord, 寻求神 praying to God, reading the Holy Word of God, relying on God, trusting on His words, coming to the church with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have a fellowship with them, coming to the worship, coming to learn the Word of God. All these things are exercise our spiritual ability while we are with that thing called waiting upon the Lord.God promised, if you wait for me, I will give you strength. If you do not have any strength, that means we do not wait upon the Lord. Do you understand? If you say to yourself, I got no strength, Pastor, I got no strength, that means you are telling me that, you are telling yourself, I do not wait upon the Lord. I do not do this. I do not exercise my spiritual ability in order to gain the strength.How do we get the strength from the Lord? Exercise our spiritual aspect. Clear? That is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pray for you. The coming month, God will explain to you what type of strength that you will get. What type of strength that you will get. So the first thing for this month, less on the physical exercises, but more o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More. This is waiting upon the Lord. 好，来，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会众站起来，我们为这些大学生、青少年人、知青的跟单身的，无论是他们在神的面前要找伴侣、要找配偶的，还是他们等着工作的、要毕业的，还是他们灵性各方面的需要，神知道。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终日常常。等候耶和华。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话语赐下是让我们认识你，求你纪念特别的眼目眷顾站在你面前所有这些大学生、知青跟单身的，主你知道，主你让他们能够心思意念得变化，让他们得改变，使我们知道如何来等候耶和华，在凡事上他们能够更加来到操练，在灵性上不断的锻炼，在读经、祷告、依靠、寻求，在过团契生活、做教会生活，不断的在灵性上他们能够得到长进，你就赐给他们来自你的力量，使他们能够胜过他们面对的一切的试探跟世俗一切的挑战。求你知道他们受到很多这方面的冲击，求你特别的保守他们，他们得力量是在乎你，让他们心里面常常知道如何来等候你，你必让他们重新得力。求你顾念他们，如果在当中找工作了，求主预备适合的工作，让他们知道这是你所赐给他们的祝福。他们在寻求这配偶的，求你给他们赐给他们一个敬畏神的丈夫，敬畏神的妻子，让他们的家庭是敬畏神的人，是世世代代都敬畏耶和华，世世代代都过着敬虔的生活，家庭能够荣耀上帝。 是， 就无论是他们遇到各方面，在他们肉体各方面的情欲的征战跟困难，他们呼求你时候，就让他们重新得力，让他们重新在你面前有力量来胜过这一切的引诱跟试探，赐福他们的学业，赐福他们工作。常与他们同在， 是 我们把我们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神赐福你们每一个。好，请坐。I invite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now come forward to receive a blessing. Please wear a Bible tag, please. Please wear a Bible tag and come forward to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You're supposed to receive a new Bible verse for this month.You have not received it, please check with Sister Pink. She will give you a one new Bible card. Like, come forward. 这里稍微提醒所有的父母，请你告诉孩子们，来教会之前，你说每个礼拜教会神透过他的仆人为他们做祝福祷告，这个是神的特别的恩典跟怜悯。 因为这个神让我们这样做，每一次为这个孩子、这些孩子祷告，神有他自己的心意跟目的。这些孩子以后长大，他们会面对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对神的话语冲击，要求神从小就禁锢他们的心。每一个主日牧师在这里为他们祷告，不是浪费时间，不是浪费任何的时间，是要让他们准备好神的祝福临到他们，神要赐福他的儿女们。所以请父母亲每一次预备孩子的心来教会祷告，被领受祝福。好，我们看，我们先看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我请你们拿着这个，是给父母亲看的，荧幕上你们拿着你们 Bible 卡。I want you to pay serious attention because you are standing before God, not before man. Standing before God to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himself. So be serious before God with a heart of fearful. Okay, I want you to read twic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Read properly. One, two, go.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One more tim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Good. Right, next line.I want you to read together in one heart,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and God see everything. Let God bless you. 然后我们读 more to be desired, 然后最后 we end with Psalm 19 verse 10. Psalm 19 verse 10. We're going to read twice. Are you ready? One, two, go. More to be desired are there than gold, even much fine gold.Sweeter also than honey, and drippings of honeycomb. Psalm 19, verse 10. Okay, one more time. One, two, read. More to be desired are there than gold, even much finer. Sweeter also than honey, and drippings of honeycomb. Psalm 19, verse 10. Okay, next slide. Last week, I talked about.More to be desired. Now you can look at the slide. To be desired than gold. The word of God is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Bible uses gold as to represent riches, wealth. Today, next slid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words is the point of emphasis. Can you look at that? Point of emphasis. It's tal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Even much fine gold. It repeated what had been said in the beginning, that the word of God is more precious than the gold. So now it's added what word adjective to say fine gold. What is fine gold? Pure gold. Real gold. Do you want something real or you want something fake? Real. You want real or fake? Children? Real. So word of God is real. So that what is the point of emphasis here?You're talking about the word of God is real. There's no error. That's why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Bible is not a historical book. It's not a book put in the museum. It's the word of God. So the point of emphasis in talking about the word of God is much even the real and the pure gold. So I want you to put it again in your heart. You will not know what happened. God is protecting all the children here.So that in future when you grow up, you will not be easily deceived by all this wrong teaching. You will know that the word of God is from God himself.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This is not a story book. Jesus is not one of the heroes. He's the savior. He's not a hero. Do you understand, children? He's not a hero. He's a savior, the only savior. You only have one savior.So put it in your heart, keep it in your mind, always meditate the word of God. Okay, 父母亲我们站起来，我们通通站起来，我们为这小朋友祷告。Fold your hand, bow your head before God, and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Lord, we pray in one heart. We all the one who is standing before you, no matter how young they are,They belong to you. They are from your parents, your covenant made between them. And they are belong to you, Lord. Please keep them. Keep them from all the harm and evil, from all the wrong teaching. that influence them, not any one of them be away from your way. None of them will be astray to do something evil against you. Lord, let your word speak to them, for your word is from you. And your word is a real word. And from this young age, Lord, let your word penetrate into their heart and mind. They can blend into your word and know more about your word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heart that fear you and love you more. Lord, we pray, keep blessing upon all each of them and your protection upon each of them and your provision upon each of them. Lord, we pray all this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Amen. Amen. Children, lift up your hand after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and say, thank be to God. One more time. One, two, go. Thank be to God. One more time. Thank be to God. 感谢主，你们可以回去。Let God bless all of you. 请坐。 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翻到活页的第十页，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一起诵读主导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颂。阿Thank you.